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376章，被一个咁样柔柔弱弱嘅靓女夹住，女叔就真系面不改色心不跳。佢微微一笑讲：我哋当然会揾翻阿吴先生啊，你又唔使急啊。有咗佢嘅承诺，吉子就似乎放心咗啲。跟住佢分析讲：当时呢，我哋就位于西边，亦就系讲，而呢个东南两边都系兵壁，咁样哑巴就好可能系向住东边去咗，亦就系我哋而家嘅正前方位置去，所以就唔能够原地搜杀啦，应该咧就继续向前揾人。呢、这个推断亦都合情合理，大家冇咩异议，就顺住嗰啲不动水之间嘅狭隘小道就向前行。豆腐频频拧转头，估计咧佢可能真系担心嗰个青面白眼嘅光头佬会跟上嚟啊！一边睇就一边对我讲：大家成日都有讲话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噶啦。你讲奇唔奇怪啊？点解我哋就系睇到鬼魂，就冇睇到尸体嘅？喺一边嘅吉子就比较虚弱，所以咧老烟枪就扶住佢行。豆腐讲完，佢忽然之间开声。佢系用嗰啲咁嘅唔咸唔淡嘅中文讲：哎呀，嗰啲唔系鬼魂，系流影啊！佢嘅呢一句话就引起咗我哋所有人嘅兴趣。佢又冇见过，只系听我哋描述啫，点解会咁有信心呢？我啊唔明咁问啦：你讲嘅流影系咩意思啊？吉子就谂咗一谂，似乎就喺度组织紧语言。过咗阵间之后，佢就讲： 有一种嘅玩具啊，系嗰啲咁嘅成人大个人嗰种玩具啊，喺我哋家乡都好流行噶。将嘅人呢摆咗喺一个好暗嘅地方，跟住佢哋周围就放啲冰啊，或者啲镜啊咁样，咁喺一定嘅弱光之后，忽然之间打上强光。就会等人的影子会在那些冰块或者是镜上边留一段时间的。那么更是啦，一半只是有几秒钟或者是十几秒的。 豆腐就摸了摸下巴，他又说：啊，我都好似话听讲过呢个咁嘅嘢喎，系一种叫做光学嘅游戏。不过呢，嗰种咁嘅镜子啊、影子啊，最多就系留嗰十零廿秒嘅啫。我头先睇见嗰个人啊，已经失踪咗成三个几月噶啦，而且佢个头仲喺个冰嗰度咁夹出嚟，唉，绝对就唔系啲咩影啊！吉子就默言不语啦。佢似乎又唔系好赞成阿豆腐嘅观点，但系亦都冇反驳。我对于吉子嘅讲法亦都认同，原因呢就好似豆腐所讲嘅，无论点啊，亦都唔似系一个流传落嚟嘅影子，反倒系佢而家呢一种咁嘅肯定嘅状态，等人哋觉得奇怪。一边留意住周围嘅动静，大家呢就一边咁喺呢啲不动水狭隘嘅冰道当中穿梭。呢、这个冰川溶洞啊，非常之大，行咗足足十几分钟，手电筒光嘅尽头之处都系一片一片嘅不动水，好似系真系无穷无尽。接落嚟嘅过程呢，我哋一直都冇遇到咗啲咩危险，连之前嗰一个咁嘅青面白眼嘅光头远中子都冇再出现过。冰川雾道当中就一片死寂。只能够偶尔咁听到一啲滴水嘅声音。就喺呢个时候，我嘅目光突然之间立到水面上边嘅倒影，除咗我哋一班人，喺倒影当中，竟然仲有一个獠牙外露嘅巨大头颅。嗰一个头颅嘅倒影就系喺平静嘅不动水上边，一切都显得清清楚楚。佢嗰一对血红嘅眼睛系咁盯住我哋。 我突然之间意识到头顶有嘢，于是大叫一声小心，跟住手里面嘅灯光就向住上边一打。冰川溶洞嘅内部高低不一，而我哋呢一阵时雾月嘅洞顶呢，离我哋只不过有四五米，比先前我哋啱啱落嚟嘅广阔呢，而家就显得低矮无比。而我一声嘅惊叫，大家都齐齐齐齐停住咗脚步。呢阵时个灯光向上一打，我瞬间就睇清楚潜伏咗喺我哋头顶嘅嘢。佢呢系一个身披住棕红色硬甲，嗰、那个身形就好似喺沙漠里面嘅大蜥蜴咁，咿牙扮兽，两只眼睛啊微微发红，身长呢大概六米左右，全身嗰啲肌肉啊凸起，睇到人哋啊不寒而栗。而家吓，大家亦都顺住我嘅目光发现咗佢，几盏灯系咁射上去，呢样嘢就反而冇反应。仔细一睇，我不由得大为惊讶，因为呢样嘢唔系生嘅，而系冰封咗喺原冰层入边。佢保持住扑食咁样样嘅状态，非常之凶猛，喺个原冰里边栩栩如生。豆腐好惊叹咁讲：啊，呢支系乜嘢嚟噶？吕叔啊讲：应该咧系冰川时期嘅古生物啩。我哋深入咗原冰层三十几米以下咧，而家所处嘅地质层至少亦都有成几百万年啦。呢阵时老烟枪啊指住远远咁讲：啊，喺嗰边仲有啊！我哋将个灯光啊聚射过去。只见到喺嗰个地方嘅冰层里面，显然亦都冰封咗一啲生物，千奇百态，好似呢系从呢个古生物嘅历史书入边走过咁，众人都不由得惊叹。冇諗到喺呢个冰川嘅深处，居然仲保持住咁多嘅生命遗体。呢度冇人工嘅痕迹，好显然呢一笪地方普真当年就冇叫人进行加工，可能是出于敬畏的心理呢，或者是出于其他的咩原因。这一个地方就好像一个古生物的动物园咁，冇受过任何的破坏。我哋一路向前走，一路咁观察住顶部冰冻咗嘅各种生物，纷纷咁推测出几百年前究竟发生过咩事。普真呢啲咁嘅人第一次见到呢啲嘢嘅时候，又系啲咩感觉呢？正喺度惊叹嘅时候，突然之间冰层里面就好似有一个嘢引起咗我哋注意喎。嗰、那个嘢嘅影呢就好似系一个人形咁嘅。由于冻得比较深，所以一时之间就睇唔清楚。行近咗再一睇，果然就系一个人。不过呢佢只脚就向住下边，所以而家我哋就系企咗喺佢嘅正下方。一担高个头，只能够睇到佢模模糊糊咁嘅脚板底。吉子就好惊讶咁叫到：吓、啊，系伍先生噶！我一听，我就讲：哇，你系咪认错啊？冻到咁深，一个黑影你都可以睇出系吴水。吉子啊，拧一拧头，有啲神经质咁讲：啊，肯定系佢噶，我唔会睇错，冇人比我更加了解佢嘅。睇住佢咁慌乱笃定嘅神情，我系忍唔住谂：唔通喺冰层里边嘅真系哑巴？咁样一个生勾勾嘅人，点解会匿咗喺个冰层入边噶？吕叔一听到，鬼哭刀就喺佢手里边玩咗个刀花，紧接住佢就猛然笔直咁向上边嘅冰层啊捅过去。呢一下佢嗰个力度同埋个准度咧，就真系非同小可。眼前嘅人一花，只觉得一道笔直嘅银光掠过眼前，跟住喺个银光当中击中咗头顶嘅圆冰。只听见哐嘅一声，把刀就被弹翻落嚟，而吕叔伸手一捉，再即时就重新将把刀啊插翻喺腰后，钉住圆冰层上边嘅一道疤痕，拧咗一拧头，显然亦都好疑惑咁讲：哇，真系好硬啊！系圆冰呢啲嘢系唔可能瞬间咁形成噶噃。咁究竟系咩回事呢？可能喺冰层深处嘅人影就真系唔系哑巴啦，唔通系某一个原始人？ 我心谂，哇！呢、這个吉子睇上去真系有啲傻下傻下咁。佢嘅话系咪真系唔使太当真啊？咁啊，当然啦，呢、這、一个话亦都唔能够直接同佢讲明嘅。于是我就讲：，啊，呢、這个咁嘅冰层咧，硬到都斩唔烂，我哋系咪先离开呢度，再谂办法呢？喺呢个不冻水之间嘅冰道就过于狭窄，稍为一个唔留神，只脚一跣，咁就会跌入咗呢啲咁嘅寒冷切骨嘅冰里边嘅，搞湿咗啲衫裤鞋袜，就真系唔系一件细事嚟嘅。大家就继续向前走，时不时亦都会睇到一啲被呢个冰封住嘅古怪动物。越系向前行，嗰啲数目就越系稀少。终于呢，不冻水我哋就行到头啦。尽头嘅地方嘅冰壁之上形成咗无数好似蜂巢咁嘅冰洞，大大细细嘅冰窿布满晒喺头顶，左边、右边同埋正前方都有。我心里面一沉讲：唉，死啦！我最担心嘅事情真係出现啦。蛛网状嘅原始冰洞，号称係上帝嘅迷宫，呢下子应该点行呢？呢啲咁嘅冰洞粗略咁睇一眼亦都有几千个，大部分都能够通过个人嘅，咁我哋应该选择边一个洞口呢？如果你一入去一个唔留神，就会迷失咗喺呢个咁嘅蛛网结构当中，唔系被冻死就系被饿死。唉，真係难怪普真仲敢话咩欢迎光临呢。睇嚟有呢一道咁嘅天然屏障喺度，就算几犀利嘅地质学家嚟到都束手无策啦。而家大家就面面相觑，不由得就停低咗脚步。豆腐讲：，唉，我睇咧，就眼前嘅呢一种咁嘅情况，我哋只有一条路。女叔啊，嗯咗一声，细声咁讲：，系咩路啊？打爆翻屋企啊！唉，该散火啊，散火；该食饭嘅食饭。我一脚咁撑过去讲：，唉，你唔讲话冇人话你哑噶，你上翻去高佬庄，你自己翻啦。豆腐揞住个啰柚，行到咗一个冰洞前边啊，逛嚟逛去，左及及啊，右睇睇。忽然之间，豆腐好似谂到啲咩喎，佢就向住最顶部嘅一啲咁嘅冰口讲：，佢话，诶，你哋话啦，头先嘅嗰个冰冻咗喺冰层入边嘅人，系咪顺住啲咁嘅冰道爬上去啊？嗱，佢呢句话等坚持自己意见嘅吉子即刻就激动起上嚟，佢激动咁讲：，咦，一定系咁噶，我哋要救出吴先生噶。如果话之前阿吉子嘅谂法同我嘅谂法咧完全系唔成立嘅话，咁而家睇住呢啲四通八达嘅冰洞，我真係有啲咁嘅怀疑，哑巴係咪真係顺住某一条嘅冰洞捐咗入去呢？按照我哋当时所睇到嘅情况，哑巴係保持喐都唔喐嘅姿势嘅，咁样讲亦就係话佢好有可能係俾啲咩嘢搞入咗嚟呢啲冰洞里面，唔可能係自己入去嘅。哑巴而家可能仲系处于某种诡异嘅昏迷状态当中喎。谂到呢度，我就岌咗下头讲：有可能。咁而家就唔理嗰个人系唔系哑巴，我哋都要谂办法搞佢出嚟，搞清楚。吉子见到我帮佢讲话，即时就露出感激嘅神情讲： 哎呀，陈元先生真系多谢你啊！不枉今次吴先生一直将你当系亲人噶。 吓、啊！听到最后一句话嘅时候，我啊呆住咗，连豆腐亦都傻咗眼啦。豆腐啊，暗暗沉沉咁讲：，喂，老陈，唔通哑巴真系你老豆？咁佢点解啊扮做唔识得你啊？